各位新福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兴再一次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我先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希伯来书12:4-13。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顺服的身，他得身吗？对不起，我的经文里因为有些注解，第十节。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好，其实管教的信息啊，都不讨好了啊，因为你讲到上帝会对他的子民做一件事，就是管教啊。好，那就是上帝在我们不乖的时候，会用管教或者惩罚的方法来对待他的子民。那作者在12:1-3，我们没有读到啊地方，他说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着我们，所以作者鼓励读者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好，作者已经提到要忍耐了，所以不是好过的哈。那又说仰望耶稣等等啊，因为耶稣是我们最大的榜样。耶稣怎么样在受苦中忍耐？那信徒也当然可以在受苦中忍耐。那作者接着用今天这段圣经，用有责备、有提醒、也有鼓励的方式，要读者接受上帝的管教，好像家庭中的孩子接受父母的管教一样。啊，意思说，作者们在希伯来书当下他们的苦难，作者很确定那是上帝的管教，不是平白无辜的受苦。那当时的读者可能会想，哇，希伯来书的作者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谁做的啊。作者你好狠啊，我们已经在受苦了，你还跟我们说我们是被上帝管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你如果有注意，不止管教，第8节里又鞭打。哇，亲爱的作者，你不是要鼓励我们吗？你怎么说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上帝还鞭打我们，真是情何以堪啊。所以从人性来看，作者好像不近人情，打落水狗，我们已经这么惨了，你还说你是被上帝管教，那我们不是更没有路走了？好像其实仔细思想，作者说的这一番道理啊，就是今天经文所讲的，才能够带给真正受苦的读者最大的安慰。就是他知道我的受苦就算是上帝的管教，这一切的苦难都是出于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所给我们的，不是魔鬼给我的， 不是我自己不当今活该倒霉，而是天父上帝允许，而且就是天父上帝所做的事情。这是多大的安慰啊！啊，就像大卫在犯罪以后，上帝说：“我给你三个选择。”啊，就是大卫的选择是：我情愿在上帝的手中。他知道上帝是谁，知道上帝是他的造物主，他的天父啊。所以这很反而是给他们最大的安慰。如果他们好好去读希伯来作者所讲的话，啊，当然是神的话。不是有一句话，大概很少人会反对啊。就是有父母管教的孩子比没有父母管教的孩子是幸福多了，对不对？有父母管教孩子当下不觉得快乐，可是这孩子经过管教从小到大他是最幸福的，因为他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啊，对他对社会对跟他有关系的都是有好处的啊。所以当时教会有不少的基督徒正在想什么，我们看第4节到第5节就讲了，他们忘记了一件事，就是上帝会管教他的儿女。好，第4节到第5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而且第4节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作者讲这句话背后，读者们在想什么，他才会讲这句话。就他们觉得说我们已经很惨了，为上帝牺牲很大了。这个罪恶不是指罪的，一般是学者说这是罪人，你们跟罪人相争，因为很被人家逼迫苦害。好，所以作者可能在想，我们正在为基督受极大的苦难啊。好，那作者说，你们虽然在受苦是真的，可是你们不要无限放大你所受的苦。好像你受的苦是比你前人。比旧约有信心的伟人都更厉害，他说：“你们其实没有到那个殉道的地步啊！旧约时代，太多的基督徒是好，他们已经到殉道的地步，因为他们赔上自己的生命了，像从前的圣徒啊。这也让我想到，今天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其实他们也有点像这个当时希伯来书作者，他们没有受苦与罪恶相争，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因为据我听过，还没有一个大陆的传道人基督徒因为信耶稣被判死刑的，好像还没有听过。最重的是大家知道王一牧师也是判10几年了，那也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好，那这样的基督徒应该也要看希伯来书，哦，看他们受苦的目的是什么。我其实我也有一次跟大陆几个传道人，我说你们有没有想，你们接受你们所受到的这个政府的宗教上的迫害，上帝的旨意在哪里？你们有没有想这个？啊，不要光可能不是光想说我们很受到逼迫，信仰受逼迫，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好好努力，求上帝能够开放，让我们更自由。你想上帝此时此刻的旨意是什么？这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譬如说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啊，作者虽然说你们受苦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啊，可是他一点没有忽视基督徒受苦的事实，啊，他是要说明作者这里所说的苦难，啊，当然我这里要说明作者所说的苦难不是指所有的苦难，不是一个人生病的苦难，而是指当时基督徒因为信耶稣所受的逼迫，而这逼迫有导致会让他们离开耶稣的信仰，啊，作者担心他们因受逼迫就打退堂鼓了，啊，所以在圣灵的引导下，作者写下希伯来书，啊，上帝让他们受苦的原因来讲给他们听，啊，那5到10节我们如果刚刚你可以再继续慢慢看，5到10节其实里面有个关键字，就是作者一直环绕的一个关键字，就是儿子，就是神的儿子。基督徒被管教与儿子的名分是息息相关的，上帝管教他的儿女，因为他把我们当他的儿女看待，哦，上帝管教基督徒，因为我们跟他的关系匪浅，不是教主与信徒的关系，而是天父与儿子的关系， 所以作者要提醒他们，难道你们忘记在旧约，在旧约箴言里那里讲过，箴言第三篇第三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爱的儿子。”好，那因为读者都是普遍是大部分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对箴言所讲过的经文应该很了解。那也就讲到耶和华上帝会管教他的儿子，所以作者提醒他们，旧约圣经就讲过了，上帝会管教，会管教我们，因为我们是他喜爱的儿子。第六节，作者故意把主所爱的放在前面，我们来看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强调神管教他儿女的动机是出于爱，是出于爱。就当然我们教会如果，我想大家在信徒教会应该学到很多有关教会惩戒这方面的这方面的事。教会惩戒一个信徒也是出于爱，绝对不是出于恨的。你把我们教会搞成这样，我恨死你了，赶出去啊！圣经从来没有要我们出于恨做任何事，都要我们出于神的爱。所以这里说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就是不要轻视，不要不以为意，若无其事。所以基督徒受苦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我比较勇敢，我比别人更有耐心，我更撑得住，我的抗压性比别人高，说我要撑过这管教，过去就没事了。他说你不要不以为意，不要认为这是跟管教无关的。你面对管教，结果最后还是选择走自己的路。你还是不要上帝来借着管教来教导你什么事，就是不要这样，基督徒不要轻看主的管教。在主的管教时，也不要灰心，就是心灰意冷，失去了斗志。就面对管教，你立刻觉得上帝不公平，或上帝对我太苛刻。我曾经就听到一个年轻的弟兄，后来他就离开教会，没有再去教会了。后来我知道他过的生活真的很糟糕。我在他刚离开的时候，我关心他，他说牧师，上帝比较爱你们，上帝不爱我。你看教会的弟兄都有女朋友，上帝就不给我女朋友。不是上帝没给他，上帝给他他就乱搞瞎搞，然后又没有了，然后又觉得很需要女朋友了，他觉得上帝对他不好。他上帝给他管教，他不以为意，而且决定走自己的路，结果真的是不好的。那也是作者表明读者目前所受的苦难不过是上帝的管教，是上帝爱读者就是希伯来读者被管教是儿女的名证，你被上帝管教证明你是上帝所爱的儿女，就那么简单。所以作者要读者们不要轻视上帝对你爱的表现或者你在上帝在管教的压力下觉得灰心，都不要第一个不要轻视管教，第二个不要灰心因为你完全不需要这样，因为你的父母对你有很大的期许你的天父上帝对你的属灵生命有很大的期许才管教你。那第七节第八节作者，你看希伯来的作者，我常常夸奖他，当然很多学者夸奖他，他实在太有智慧了。他在讲一个道理的时候，他就用一个比较轻的道理慢慢讲，慢慢加重他的说服力，越讲越重，讲到最后你哑口无言。他讲的太有道理了。所以我们看第八节，他又继续加强他的力道。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意思说不是你一个人才受管教，所有神的儿子都要被管教，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特别可怜因为神爱他每一个儿子，所以他都管教。你如果不受管教，你就是私生子，你要当私生子，不要被管教私生子跟儿子差别在哪里？就业的观在以前的观念就是私生子没有产业可以分的，跟现在不太一样， 既然是你会打官司争取了。好，以前的私生子就是说你没有产业的，请问你要当儿子还是当私生子？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产业在天上。好，一个真的基督徒当然要当儿子了，当然要当神的儿子了。那当神的儿子就必须被管教。好，你们我看我们整个弟兄姐妹都有孩子，就像你对孩子一样，你看到孩子胡做不该做的事，你管教他实在是出于爱他的心，对不对？好，所以作者在这里说，除非你不是儿子，好，那你受管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受管教。好，那另外作者再加强力道，好，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讲我们敬重管教我们的肉身的父亲，对于上帝的管教就应该更加顺服。如果你觉得上帝比你的父亲更伟大，那你的父亲管教你，你就敬重他；上帝管教你，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待他？你看作者实在太有说服力了，属灵的说服力了。因为上帝管教我们是希望我们得好处，让我们在上帝的圣洁上有份。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说，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什么叫做万灵的父？就是跟深深的父做个对比而已，深深的父就是你的父亲而已，可是万灵的父，他是所有人的父，不管是男人女人，你的父母、祖父母，上帝都是他的父，当然是指神的儿女。那这样的一位父在上面，他又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能够活出一个得生，是指活出顺服的生命。我们岂不应当更加顺服他，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或者叫重新活过来？那活出一个将来荣耀的生命吗？OK， 所以作者就不断的劝告他们，那这些劝告也都跟我们有关系的。所以基督徒必须有一个观念，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他儿女之后，一定会做一件事情，一定会做一件事情，除非你不是他的儿女，除非你还信得糊里糊涂，还没有真的得救，就是会把我们当作他的儿女来教养，那个管教也有教育引导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所以上帝一定会教养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越来越好的人。上帝把我们很当一回事，他希望我们不只是一个名为基督徒的，也在生命上，在灵命上能够有圣洁的生命越来越彰显出来。上帝绝对不会在我们信主以后就不管我们好坏，好像一个正常的父母，他不可能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就给他吃穿住用，其他都不理他，不管他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正常的父母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那作者不断也用正常的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来比较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所以这变成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上帝要爱你，他又说他是你的天父，你是他的儿女，他当然管教了。所以第一个就是上帝管教我们可以完全的顺服，因为肯定是出于上帝的爱。那上帝管教的目的，这里说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上帝的儿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活在世上，都会碰到同样的生理心理上各样的疼痛或苦难。可是基督徒受苦时，我们非基督徒受苦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受苦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就是人类会受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一个人他不信上帝，他不相信圣经，他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受苦。他认为这时候反正自然而然就会，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除非他因为苦难而成了基督徒。我们看这个歌 TV。常常有这样见证的，很多人受苦又成为基督徒。我们那个改革中神学有一个今年也要毕业的一个神学生啊，我今年复活节我们树林联合复活节那个庆典，我就请他去做见证的。这个弟兄很可爱，他怎么信主的知道吗？ 他太太先信主，可是他又做生意很成功，他觉得我靠我自己做任何事没有问题，干嘛需要来信耶稣？结果有一次他被绑架，他被绑架，他被绑架，他想到我太太跟我说，你有困难你就祷告，来祷告。我他后来做完见证，我一个是我请他来的，我后来我们走路回教会的，我说你这个人是一定要被绑架才会信主啊，你就心里太刚硬了啊。好，有些人受苦才成为基督徒当然是好的，可是一个非基督徒他完全不知道受苦的意义是什么。那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所受的每一个苦难都被上帝赋予意义。上帝不是看我们受苦才说，哦，你这个苦难大概有什么意义？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罗马书8:28就说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上帝安排我们所有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信主以后，上帝为我们负全部责任，没有一个事情上帝不允许会临到我们的，或者上帝根本没有的意思会临到我们，会的。好，你说对基督徒而言，你受的每一个苦难，好，所有大小苦难都带着上帝对他儿女最大的善意在里面，因为是要我们更圣洁。所以基督徒没有白受的苦难，没有倒霉的苦难。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基督徒在遭受苦难的时候，你会对上帝的祷告是什么？是说求上帝减轻我的苦难，给我足够的力量度过吗？当然这也是我受苦的祷告，当然是很好的祷告，那给我减轻我的痛苦，给我力量度过，这两方面基本上是好的，没错的。可是今天的经文会带领我们更往前一步，看到更深的地方。好，苦难其实是有更大的意义在里面，就是有上帝要我们成为圣洁的目的。所以上帝要借苦难使他子民的生命生于至善，就会变成越来越好。好，台北是有个至善路，我很喜欢那条路，因为它叫至善路。虽然它一直不是从圣经来的。每一个苦难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像上帝，更像上帝，像上帝什么？上帝是圣洁无瑕疵的上帝，上帝要我们更像他，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干净的器皿，越来越像基督，像上帝又像基督。你看上帝对我们的期望多高啊！让我们有基督的荣美，有上帝的荣美，在世界上荣耀上帝，不是要我们像上帝最后就变上帝了，是要我们荣耀上帝，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上帝。好，前阵子 有一个教会的朋友他带我去看一个房子，因为我想帮我家人要找一个房子来租。好，结果这个姐妹就说就跟着房屋中介说他是牧师，他指我，他是牧师。就这个中介怎么回答你知道吗？他说：“嗯，看得出来，哇，感谢主，感谢。既然我的外表，我讲两句话，我的表情让人觉得说看得出来，哇，这个对我很大的安慰啊，当然很大的警醒啊，要更加保持一个像牧师的样子。上帝借着苦难是要使他的子民越来越好。”好，那在以弗所书5:1也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我们效法神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是蒙慈爱的。好，一样。好，那新译本这节说，你们既然是蒙慈爱的儿女，就应当效法神。这个在希腊文是用命令式，表示基督徒效法上帝，越来越像上帝，不是我们的选择，不是我们生命中可以做选择，要像或者不像，是上帝的命令。不像就不是走在上帝的旨意中，就希望能够这样经文更提醒我们。所以基督徒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上帝，这是上帝命令我们，这绝对是我们人生的功课，一直要学习成长的部分。好， 然而要让苦难真正使我们成长，使我们更圣洁，啊，最重要的一个态度。你看希伯来书的读者真的没有让作者觉得他们很顺服上帝的给他们的苦难，因为他们还想因为苦难就不要信耶稣了，想回去信他们的旧约的犹太教就好了，所以他们没有打算顺服。当然不是每个人，可是这样的一个气氛在教会中形成了，所以才有希伯来书给我们看的。好，所以作者在这讲的最重要的关键在苦难中，就是你要顺服主的管教，用顺服的态度来回应这个苦难。好，那作者接着再进一步，好，第十节说，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好，这个我们刚刚有读过。好，他说深深的父管教是随己意，可是上帝的管教却是真正为我们的好处。啊，随己表示人是有限的，我们的父亲再有智慧、再有地位、再有学问，他的想法还是有限的。那万灵的父呢？意思是说他所想当然是完全正确，完全是对我们好的。啊，深深的父是暂时他认为对我们好的管教我们，可是上帝却是长久的，而且是真正为我们的好处来管教我们。因此我们更应该欢喜忍受，并且在其中学习。所以如果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克服，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就好好接受这样的苦难，去思想主啊，我当学什么。除了求上帝怜悯解禁苦难以外，这个我自己也会，我们也说主啊，我当学什么，求你让我快快学会，苦难时间缩短了。好，那十一节到十三节讲说管教当时会觉得痛苦，可是后来带来的是义跟平安。所以作者说你们要振作起来，因为这个苦难的结果是义，就是你越来越像有基督的义在你身上，更有更多的义行，你会更圣洁。好，然后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一切的管教在当时似乎都不是乐事，而是苦事。好，我们人都不喜欢受苦，人在生活中的努力都为了能够减少我们受苦，能够过得更快乐。好，那好，作者知道人受苦难是痛苦的，我想他自己一定非常有经历啊，有经验，他不会写出像十二章这段这样的刻骨铭心、深刻的这样的道理。好，那他也说我们好，那受苦的时候，除了顺服、接受以外，知道上帝是爱我们才给我们苦难之外，所以那我们还该做什么事？就是最后两节十二、十三节，那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好，有好，这里说好，我们把它读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这里作者骂读者是瘸子。好，所谓的瘸子，我们知道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变成他的脚，没办法变正常的脚。好，有一种残障是可以痊愈的，就是这里的讲的残障。好，瘸子，当他的形容说弟兄姐妹的灵命已经疲累灰心。已经偏离了真道，或者快偏离真道，渐渐偏离真道了。那在管教中人会觉得痛苦，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瘸子的腿再重新站立起来。这个跟一般的身障来讲是不一样的。所以灵命的瘸子，你觉得我真的已经瘸了，而且我很苦，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你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是对的，所以求主让你站起来。就像耶稣让三十八年的瘫子站起来一样，上帝都可以让三十八年的瘫子站起来，那我们只是灵命上暂时的瘸，当然可以靠着主站起来。所以更多的仰望，更多的祷告，这是需要的，而且一定会成功，因为上帝都说你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就你可以站得起来的。上帝要你站起来，你一定站得起来。 那当然我们要仰望，而不是灰心失望或者抱怨的。好，这个把道路修直了，意思说你要走出一个笔直的道路给你的脚，不要一下走左一下左右歪斜偏离，不要，要走这个笔直的，就是上帝，你知道上帝因为爱你管教你，所以让你受这样的苦难，那个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带着顺服的心来度过这样的苦难，没有力量了，求主给我们力量，好，让这里说反得痊愈，好，让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所以这个瘸子是可以痊愈的，好，所以我们的灵命上的软弱可以痊愈的，就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想这是每个基督徒在这一生中都会希望越来越少，希望很少，可是总会经历的，总会在苦难中经历。说，好，大家刚唱诗歌很好，唱那个诗篇颂扬。好，在苦难中好像上帝没有看见，没有听见。这里希伯来就告诉我们，上帝完全知道，而且是为我们的益处，为我们最大的益处。那上帝希望他的儿女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就是在基督的圣洁上有份，像基督一样圣洁。好，这是为了爱我们，让我们享受圣洁中的属灵的圣灵给我们的喜乐，好，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讨神喜悦，容神益人。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好，基督徒容神益人的时候，他生活绝对是满足的，心里绝对是满足的，而且为上帝活在世界上，好，讨上帝喜悦。好，我们的生命被操练的越来越像上帝这样的圣洁，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也让我们在永恒中得奖赏。好，如果你是一个顺服的人，在苦难中顺服上帝的人，你一定在永恒中得奖赏。上帝是信实的、公义的。好，基督徒在苦难中的信心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培养出来，所以我们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好好仰望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度过。我讲个小小的见证，有位弟兄。他平常住南部，可他每次上来树林都会到我们教会来聚会，就慢慢就认识他了。有一阵子很久没看到他，那有一次突然看到我们教会，我们旁边教会旁边有一个步道，上午先看到高丹牧师来了，啊，然后我才离开教会。他来跟我讲第一句话，啊，你们的环境我好喜欢的，旁边还有步道，啊，政府铺的步道很舒服。好，我就站在步道上看到这个弟兄，他的太太很辛苦的扶着他，他很辛苦的慢慢走，而且整个人瘦了很多。我觉得，哎，弟兄，很久没看到你了，最近怎么样？啊，他说我得胰脏癌，啊，胰脏癌，他说我瘦了一二十公斤，他本来就不是胖的啊，竟然又瘦了一二十公斤，啊，得胰脏癌，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哦，可是他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哇，我心里由衷的佩服。他说，我其实我对这弟兄比较不认识，我那时候刚看他，我说，哎，弟兄，你有没有80岁了？看起来又很衰老。他太太跟我说，他才72岁，我就连说对不起的勇气都没有了。哦，那真的是才72岁就变得很老这样。可是弟兄在很软弱的当中，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就看上帝怎么带领，没有关系。哇，这是一个有信心的弟兄，他接受上帝给他的苦难，他把这个主权交给上帝，他顺服。哇，这个很棒。我在教会中还有看其他姐妹也是这样，这个都让我们很受激励啊。这个真正的信心是这样的信心啊，求主帮助我们。我想每个人都受苦难，包括我自己，我上次和来航也有分享我的身体状况，这两年不是太好。那上帝一直让我学这样的功课，啊，可是上帝，你看，上帝还让我服侍他，啊，这我觉得这已经很大的恩典了，啊，那上帝让我受一些苦难，也让我更去能够体谅受苦难的弟兄姐妹，这都是对我很大的恩典。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主啊，今天让希伯来书的圣经，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啊，让我们更明白受苦的意义，更明白你在你儿女当中所赐下的苦难， 你是何等的善意，何等的爱意，是吧？你要将更大的恩典赐给我们，在我们 今生在世的时候，是吧？求你继续做你的工作，但当然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能够在苦难中学习主要我们所学习的。保守祝福每位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